第9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，原地踏步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，伸展运动，预备起， 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1、2、3，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，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4